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爱变成回忆，混合伤痛甜蜜，始终在心里，偶尔想起。当爱是回忆，听歌成为秘密，每次面对都不容易。